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 辣白飯好特別，我係蕭若元。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 辣，我係劉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多谢大家仍然有兴趣，又或者即系听埋第三节，因为第三节咧通常系最少人嘅，惯性啦吓。因为可能第三次已经讲到那个事情的最深入的地方个 implication。咁好简单个 implication 系咩嘢呢，大家要准备一次庞大嘅钟摆效应。好简单一样嘢啫。之前亦都讲过今次嘅补选系由 DQ 引发嘅。假设你系一个投开票嘅人，因为一件 DQ 咁嘅事而令你再要投第二次。如果你系一个关心政治嘅人，你必然系会行翻出嚟，无论你投边个都好，你都会投票。但系睇到而家嘅 implication 系乜嘢呢？投票率极低，唔系单止呢次系一次补选咁简单，即系呢次嘅补选系同以前佢出决系唔同嘅。可能有人死，可能有人犯咗法拉鸠咗。可能有人退咗党，可能有人唔做立法会议员，辞咗职，如此类推。今次系因为 DQ， 系一个政府全纯政治考虑嘅政治操作。咁你原则上成个泛民嘅票，你系支持泛民嘅，你应该系大家都有个政治意识咧，系一票不漏揿晒出嚟先啱嘅。点解会即系少咁多人出嚟投票呢？定还是你有一个好主观嘅意愿？哦，原来投票率低系因为建制派嘅人冇出嚟投票，泛民嘅人全部出嚟投晒。咁我真系恭喜你啦！你可以落天到，即系你可以阿 Q 到一个咁嘅地步，你真系唔捻死都冇用啦。摆到明就有啲人因为怕烦，又或者因为觉得俾人 DQ 嘅人抵捻死。又或者话见到泛民呢两年嚟嘅表，即系呢一年嚟嘅表现，令到我对泛民产生戒心，包括本土派，觉得你哋唔值得我支持，唔值得我支持，咪唔射落海搵投票咯。你唔好忘记啊，每个区份啊都有所谓嗰啲叫本土派，呢度两万几票，呢度万几票，嗰度两万票，吓、啊、四眼有几多票啊？四眼唔系八千几，系两万几票噶。讲到，咁我问你而家两万几票去咗边？欧乐轩更加投唔出啦，系啲咁天真嘅人，佢先会觉得揽住金金影一张相，即系去卖 radio 嘅网做，可以吸纳到啲本土派嘅支持。你睇下本土派点样对你？唉，即系有人话俾我听，欧乐轩真系够，我本来唔信，而家我信，好捻够。你觉得咁样就可以？即系令到本土派对你加持，即系睇晒。即系你话唔系，有人投咗俾我噶都，咁啊真系多捻谢佢啦。如果唔系佢，你真系瓜老衬添啊，大佬！你有多两万飞唔系咁讲嘢啦，金生。即系讲真，真系唔，我觉得真系个大环境真系唔关你事，而系话你喺呢个政治判断上面系一个错，即系绝对系一个错误。本土派嗰班人。是由头到尾都信唔过，所以学精啲啦，金教练 ，OK？ 你唔好以为你即系整一撇绿色，跟住整一条橙色，你又以为系嗰、那个系嗰堆人，到最后就系嗰班人点叫人投票啊？咪就叫人射落海咯？你知你自己幼稚未啊？吓、啊，立法会议员，咁个 implication 系咩嘢咧？我唔知2020嗰一届会唔会仲有一啲人打住本土派旗帜出嚟选，但系我想话俾你哋听。无论佢打唔打住本土派旗帜，佢一定会有人出嚟吸纳呢啲票，因为佢觉得嗰啲票系好稳阵嘅。咁而 做呢啲嘢嘅人不外乎几个人嘅啫，一系就系清正嗰两条友。咁你话佢而家冇支持到冇钱，唔知啊？嗰时可能有支持到有钱咧，佢可能跑翻出嚟选噶啦。咁会唔会俾人 DQ？ 我唔知。第一个就系我哋熟悉嘅教主，系嘛？佢系绝对操作到嗰啲票啊，四眼嗰啲票都操作到。咁你话2020佢会唔会再卷土重来，选一选啊，玩埋先吓，叫做行人？咁我唔知道，佢唔选佢冇第二样嘢做喎。吓、啊，你难保佢下一次九西补选，佢又走翻出嚟咧？咁你民协又话整个咩何启明去选仆街咧？对住教主冇得打喎，呢啲又系一出到论坛就系、是、吓、啊、一班人就觉得哇，我真系投唔落何启明，嗰票又喺教主度啦。咁样样喎呢个世界，咁教主坐底都系万零两万飞，咁我问你点赢咧？吓、啊，屌你又输鸠埋。要扑街啦，真系呢镬系嘛？最主要、哦，郑永信啲飞又可以过落教主度、哦，屌咁你仲唔捻死？新东嗰只去咗哪吒度，九西嗰只去咗只教主度，咁你同我数下泛民有几多人啊？嗰边十七到十九啊，你呢边就十六啊？呢啲就系所谓叫 implication 啦，未讲、哦。头先嗰啲都系是非嗰 part 啫，选举操作嗰 part 啫，未讲钟摆效应嗰 part。个钟摆效应系乜嘢？你真系觉唔觉？所谓叫泛民嘅论述喺香港系好难 sell 嘅咧。而家你 sell 嚟 sell 去，可能真系得翻三四成人，两三成人系 buy 你呢套论述。你一味拱个头埋落去，我系要拉布啦。我觉得拉布系拉死都不义，咩讲共政权啊，此仇不共戴天啊，屌，即系好似破地狱咁样念法。咁你以讹讹就系 sell 你嗰班不断萎缩嘅黄丝，萎缩到一个地步。有啲人就系我系浅黄嘅，发觉喂你嗰套论述开始就系我自己觉得浅黄都唔啱数啊。咁唯有点啊？唔投票。低投票率咯，咁会点呢？好似今次咁，人哋贴票冚唪冚晒出嚟，你嗰啲贴票揿唔喐，因为有一部分浅黄嘅人已经走捻咗。再衰啲嘅，浅黄嗰班人投埋俾民建联，再多啲出嚟话俾人听，系民建联操作嘅所谓叫中立，冇党派嗰啲候选人，即系我问你死未？钟摆效应加选举操作，就系下次补选同埋2020个启示。咁泛民下年有冇十五席呢？十五啊，你冇听错啊。咁你而家唔係风云计划，唔係雷霆，即係唔係戴耀廷㗎喇。你係所谓点样保住三分一否决权喎、啊。你唔係讲緊一半票喎、啊。即係2018年3月12号阿哥。有冇人出嚟諗下四年之两年几之后嘅游戏点玩啊？你系咪仲系而家用呢种方法玩落去啊？你知唔知仲系咁样玩呢？系会瓜老衬㗎，大家揽撚住死㗎。我嗰票系得头㗎啫，我唔会出嚟㗎啦。即系我觉得做网台节目最大嘅得着系可以令你接触更加多唔同嘅意见。睇下或者同听众交流一下佢睇嗰个世界系点样。同样地，我都希望就系影响到听紧节目嘅你。你觉得呢个游戏呢盘棋系点样捉落去嘅？如果你哋有方法嘅话咧，唔该你自己行出嚟扯支旗组个党。如果你冇嘅话咧，就 send PM 俾你啲，即系你支持嗰所属嘅政党，你问下佢哋有冇方法做。如果冇嘅，督促佢做，唔该你叫佢哋俾一条可行嘅路线出嚟，唔再系喺泛民里边谂下点样攞自己10% 嘅票，再去讲个财政预算案，边个政党唔支持派钱？你而家泛民单15-16席啊，讲紧即系净系直选嗰个部分，35%-15%-16%啊，你同我讲边个政党支唔支持派钱？即系蚊粪啦，讲真嗰句，系嘛？即系唔啱听就唔好听啦，冇人啱听就收档咯。即系大家仲系净系中意听啲煽情啊，嗰啲鬼故啊， 咁听搬冲啦，可以去翻去系嘛？我要讲嘅嘢系咁多啦，希望下个礼拜咧约到阿豪华同埋阿天马先生。今集时间系咁多，唔该晒，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